台签约主持人，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继位之初，任命焦宇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封德仪为尚书右仆射。然而封德仪老是给焦宇挖坑，导致李世民停了萧宇的职，让他在家反省。在家里蹲了一些天之后，李世民的火消了，随即下旨萧宇官复原职，接着当他的尚书左仆射。然而萧仆射复职没多久又出事儿了，当着皇帝李世民的面跟陈叔达打了起来。当天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，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意见不合，结果两个老资格大臣弄得面红耳赤的吵了起来，就像两只斗鸡一样，就差撸胳膊挽袖子直接肉搏了。一直冷眼旁观的李世民也忍不住了，老爹李渊留下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啊，不是老油条，就是老棒槌，再不就是这两只斗鸡，这什么素质啊！李世民一声大喝，两只斗鸡各自收了声，草草收场。当场他们得到的处理意见，御前争吵大不敬，双双免职。这样经过封德仪的挖坑以及萧宇自身的努力，武德时期重臣萧宇终于坐上了滑梯，从尚书左仆射的高位滑落到了谷底，也滑出了贞观一朝的核心层。从此萧宇的仕途走出了个 S 型，时而接近权力中心，时而远离，时而近，时而远。如果说李世民是太阳，那么房玄龄、长孙无忌就是围绕着李太阳的九大行星。至于萧宇嘛，只能算作是狮子座流星雨，时而有，时而无，唉，没有什么规律可言。一年后，萧宇受晋州都督，再一年后，征授左光禄大夫，兼领御史大夫。后来，他又弹劾房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等人，以失败告终，罢御史大夫，转任太子少傅，不再参与政事。 贞观六年受了个正二品的特进，行太常卿。贞观八年做了河南道巡省大使，不料刑讯逼供致人死命，幸亏得到李世民力保才过了关。贞观九年拜特进，复令参与政事。贞观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24人并徒刑于凌烟阁。这一年立晋王为皇太子，拜太子太保，仍参与政事。贞观20年，萧禹再次得罪李世民，得罪的理由居然是反复无常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萧禹由于看不惯房玄龄等人得宠，请求出家为僧，李世民勉强准奏。然而紧接着这萧禹又变卦了，再次上奏说考虑再三，不能出家为僧。如此反复无常，简直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同时也把李世民当成了小朋友。此时的李世民只有一个念头，萧禹，你在逗我玩呢？随即李世民下诏将萧禹赶出中央，外放为商州刺史，朕再也不跟你玩了。于是在唐朝奋斗了将近30年的萧禹终于又回到了起点，怀里揣着异动的心，手里却没有一张票根。隋朝大业14年的时候，他是河池郡守，到了贞观20年，他成了商州刺史。强盗哥伦布歪打正着地证明了地球是圆的，而老臣萧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人生原来有时候也是一个圆。贞观21年，萧禹被征授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复封宋国公，从幸玉华宫，预籍没于宫所，享年74岁。萧禹的一生是跌宕的一生，起伏的一生，有故事的一生。如果拍成电视剧，片名可以用两个字，浮沉。他曾经官至尚书左仆射，位极人臣。他曾经外放商州刺史，位于权力中心之外远远的徘徊。他曾经在太子废立的关键时刻力挺李世民，后来被李世民赠诗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成臣。他曾经与长孙无忌等24人一起画像凌烟阁，在武德年间的众臣中，他是唯一的一个。他一度被太常寺拟视为肃，就是严肃的肃，意思是刚德克就，然而却被李世民否决了。李世民说，改名字必须得依照个人的德行。萧禹生性多疑，不是个直爽的人，给他改个谥号，叫他真扁公吧。真表明端庄，这扁字表明多猜疑，显然这是一个打了折扣的谥号，注了水的好人。看来惹谁也不能惹皇帝，你一旦惹了他，做了鬼他也不会放过你。世人都说李世民的胸怀像海洋，其实从萧禹的身上反射来看，有时候李世民的胸怀也挺窄的，不像海洋，像小河沟。在一个谥号上还跟已经死了的萧禹过不去，这不是小河沟又是什么呢？三朝元老累世金枝，皇帝赠诗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成臣，一辈子活这一句话足矣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裴寂摔了，陈叔达饮了，萧禹坐上了忽上忽下的过山车。武德年间的三位重臣逐渐淡出了权力中心，剩下了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们唱起了主角。其实早在李世民即位之初，房玄龄等人已经形成了贞观一朝的核心构架。期间虽然还有裴寂、陈叔达、萧禹这些老同志掺和，但显而易见，贞观一朝的主力军已经由原来秦王府的府属们接力担当了。贞观元年，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5人论功为第一， 进爵国公，各赐十封1300户。自此朝政已经不动声色地进入了房玄龄门的时代，而裴寂、陈叔达、萧雨则从主力变成了替补，再从替补变成了若有若无的点缀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此言不虚。说起来，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受重用还跟一个人有关，这个人并不是李世民，而是隋朝的一位不起眼的官员，这个人的名字叫高孝基，时任隋吏部侍郎。高孝基官职不高，仅仅是个侍郎，但是他却有一项超能力，那就是知人。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，授羽其尉。在之后的某一天，房玄龄到吏部报道，在这里房玄龄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伯乐高孝基。高孝基把房玄龄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端详了一个仔细，一边看一边和他交谈，一边感叹，随后跟同事裴矩说了一句话：我呀阅人无数，从来没见过像这个年轻人这样的，这个小青年啊将来必成国之重器，只可惜我老喽，看不到他直冲云霄的那一天了。果如其言，贞观四年房玄龄出任了尚书左仆射，位极人臣。这一年他51岁，距离高孝基品鉴时已经过了20多年。20年前能预见20年后的事情，莫非这高侍郎有着一双能够看到未来的眼睛？与房玄龄一样，青年时期的杜如晦也曾经被高孝基品鉴了一番。随大业中期，杜如晦以长调预选，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非常器重。高孝基端详许久，语重心长地对杜如晦说了一句：哎呀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今天安排你先干一个小官吧，可别因为俸禄少就不干了啊。果如其言，59年8月李世民继位，杜如晦出任了兵部尚书。贞观2年，兵部尚书职位保留，同时加授侍中一职，兼任吏部尚书，总监东宫兵马事。贞观3年，待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，同时主管全国的官员选拔，与房玄龄共掌朝政。有个房谋杜断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，而这房杜最早的伯乐便是隋朝的吏部侍郎高孝基。贞观3年，杜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见，为其树神道碑以彰其德。在杜如晦脑海中一直回想着高孝基的那句话，那是高孝基对杜如晦和房玄龄两个人说的：二贤当有兴亡左命，位极人臣。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房玄龄和杜如晦，没想到贞观3年，高孝基的这句话真的就变成了现实。然而在杜如晦牢记高孝基勉励的同时，他却忘记了高孝基的话是有后半句的。这后半句是什么呢？高孝基说：只是杜的年寿要稍减于房。贞观3年冬天，杜如晦染病，贞观4年，杜如晦去世了。在杜如晦之后，房玄龄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，同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一起为贞观一朝打理着江山。房玄龄的年寿要比杜如晦长的不是一点半点儿，他一直很坚挺，一直坚挺到了贞观22年，享年70岁。杜如晦走了，房玄龄并不孤独，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友，这个人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。这要论起来，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的关系，那是太平洋的海底深了去了。长孙无忌从小就跟李世民是铁磁，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后，长孙无忌闻风而动，并在起义军渡河时赶上了队伍，开始了与李世民并肩战斗的光辉岁月。之后凭王世充占玄武门，有李世民的地方 就有长孙无忌的身影。有这一层打小的铁磁关系，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姻亲关系，再加上长孙无忌本身也是一个能人，综合评定，想不红都难。李世民继位之后，长孙无忌历任吏部尚书、尚书右仆射，当别人还在仕途苦苦攀登的时候，长孙无忌已经到了隐藏锋芒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有人向李世民密奏，长孙无忌权宠过剩，该遏制了。然而遏制不遏制，群臣说了不算，李世民自己说了才算。李世民说了，而且说得很明白，我现在的孩子呀，年龄都小，长孙无忌对我来说立有大功，就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。这话说的多硬气，不过听着有点别扭，哪有把大舅子比作儿子的呀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长孙无忌这个红人那是当定了，论关系、论出身、论能力，他要不红那就没天理了。纵观贞观一朝，长孙无忌是从头红到了尾，尽管为了避免权宠过剩，长孙无忌拼命推辞李世民给予的委任，结果呢，越推辞越委任，越委任反而就越多。他呀，就是一头驮着棉花的毛驴，跌进了那条叫做大唐的河流，河水不断侵入他背上的棉花，河水越来越多，棉花越来越沉，直到长孙无忌再也背不动了为止。在卸任尚书右仆射之后，李世民拜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，真是个从一品的官。开府仪同三司是地位相当于三公的闲散高官职位，然而到了长孙无忌这里，地位等同于三公，职位是一点也不闲散，该参与朝政参与朝政，该干预国家大事干预国家大事，他这个散官比正常的官员都忙。没办法，人太重要了，皇帝离不开他。就这样，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成为了李世民最为得力的两位能臣。在这两个人之外，还有一干人等，比如岑文本，比如唐俭，比如魏征，比如高士廉，再加上武将李靖、李世基、侯君集，这些人构成了贞观一朝的主力内容。然而在这个阵容之外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，他的奇迹也告诉世人要相信世上是有奇迹的，要相信奇迹。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他就是布衣宰相马周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马周，字宾王，亳州池平人，这池平也就是现如今的山东省池平县。世人知道马周这两个字，却很少仔细琢磨宾王这两个字。宾王是什么意思呢？宾客之王，天子上宾，是能为天子出谋划策的人。取宾王作为自己的字，看来马周的志向是不小的。除了马周之外，历史上还有很多叫宾王的有志青年，比如那个文才让武则天都叹为观止的骆宾王。马周少年时期父母双亡，贫苦无依，学习勤奋，博学多才，经诗书，善春秋，这就是马周20岁前的履历，很简短却很苦涩。青年时期的马周其实是一个愤青，骆驼不治产业，不为周礼所敬，基本上属于快混不下去的那一波。到了武德年间，马周在亳州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助教。这样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州教育局下属的一名教师，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。可偏偏这马周他不是一般人， 整天以喝酒聊天为乐。工作，这工作跟我有关系吗？长此以往，亳州刺史达西树看不下去了，隔三差五的把马周叫到跟前斥责一番。有才的人一定是有脾气的人，这马周是有才的，因此他也有脾气。几次斥责下来，马周一怒之下是拂袖而去，大爷不干了，走。随后两手空空的马周又游荡到了曹州、汴州，依然继续着以往的经历，碰壁。如果仅仅是碰壁也没什么，他还受了一顿羞辱。郡一令崔贤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，把马周羞辱的人不像人，狗不像狗。这次羞辱深深刺痛了马周的自尊。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？难道你精读诗书就是为了要过这样的生活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一定要改变，一定要寻找机会。那么到哪儿去寻找机会呢？还是去比较大的城市吧，长安。在长安城外的新丰镇，马周又一次遭遇到了白眼儿。不过这一次他把别人的白眼转变成了青眼。事情呢是这个样的，穿着普通的马周走进了新丰的一家客栈，店小二看他穿着普通也就没搭理他，转而去热情地招呼来往的商贩。毕竟那些人的兜里有的是钱，而马周的兜里可能比脸上还干净。马周一看又遭遇到了冷落，这心里头就不痛快。不过他不准备发作，他来长安是寻找机会的，不是来找茬的。只是老让别人在门缝里把自己看扁了，他也不是个滋味，还是给他们露一手吧。小二，上酒，来一斗八升。 啊， 一斗八升？客官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本店客人最高记录就是喝一斗酒，您这还一斗八升，您喝得了吗？ 马周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对，就来一斗八升。 酒上来了，马周一个人悠然独饮，酒在他的面前逐渐消失，而店主人和店小二已经悄悄地将白眼换成了青眼。能喝一斗八升的人肯定这不是一般人呢，看来这个疑似穷鬼确实不是一般人。能力是什么呢？能力就是你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点，哎，哪怕就一点点。一般人能喝一斗，马周比别人多喝八升，这多喝的八升，哎，就算是能力了。喝了一斗八升酒之后，两眼一抹黑的马周进入了长安城，不知道什么机缘进入了中郎将长河的家中。至于是什么机缘，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交代，电视剧《贞观长歌演义》说是安康公主命令长河收留马周，其实这纯粹是瞎扯。安康公主在史书上只留下过一句话，下嫁独孤谋。这种在历史上就留下一句话记载的公主能提携马周，那纯粹是想象了。那么马周是如何得到李世民青睐的呢？说到底还是因为一道奏折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道奏折是怎么回事？马周又是如何凭借上奏折获得李世民的青睐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